我哋邂逅喺冇标题、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，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，偶然相逢，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。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，彼此关联，然后又各自发展，仿佛远方一缕电烟，留下记忆般嘅线索。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， 仲有一个礼拜，阿雪就要走。今日佢陪我去医院度拆石膏，我卒之都可以重新见翻自己只脚同埋只手。当然，仲见到阿雪唔知几时喺我只石膏脚底上面画嘅狗脚板。我见到嘅时候，我笑得好开心，但系同时我嘅心又好难过。因为会有一段好长嘅日子，我要一个人静静咁怀念阿雪为我制造嘅快乐。 原来喺你屋企啦，个窗呢度睇出去啦，睇落雨系好好睇噶。喂，觉唔觉得啲雷声好好听啊？我觉得好性感噶。喂，点解你唔出声啊？ 我想起台湾，我去那阵，台湾成日落雨，我自己在酒店就是成日望住个窗。 或者呢啲就是叫做离愁别绪。对于今次的分开，我哋唔使讲出口都知道几难受，每朝一擘大眼睇一个感觉就系又少一日，跟住好自然我就会揽实阿哲，我哋实在系拣咗条太难行嘅路。 阿哲啊！有西瓜食，你食唔食啊？ 唔该 ，Andy， 我一阵自己嚟得噶啦。 妈咪啊，啲碗等我洗啊。 阿雪，你记住唔好落咁多洗洁精啊。 得啦。 阿雪话你只手仲有啲痛喎。 少少啫。 咁几时翻工啊？ 我等阿雪走咗先。 早几个月前咧，我已经帮阿雪执晒嘢噶啦。我就系惊佢唔肯走，结果都系你话得佢听咋。喺呢一节。你屋企仲有啲咩人喺度啊？ 冇啦。 咁你都几本事喎，乜嘢都靠晒自己个恩。 伯母啊，点解你唔会跟阿雪过去嘅？我听阿雪讲，佢未见过佢爸爸噶。 系啊，系近期因为去美国，佢先有机会同佢爸爸讲下电话啫嘛。后生女好容易适应嘅啫，唔使我跟埋佢去啦。而且我都冇你哋咁好勇气，系咧，阿哲，以后有时间你可以上嚟食饭喎。 多谢你跟我。 要唔要茶？ 唔使啊。 妈咪啊，啲汤渣要唔要翻啊？ 等我嚟整啦。 妈咪啊，唔好要啦，雪柜等唔落啦。 你过到去啊，就连汤渣都冇得食啊！你怎会煲这些老火汤啊？快点出去啦，等我来整埋这些嘢啦。 等我整啦，快点出去啦， 出去同阿姐倾下偈啦，出去，唔好阻住我。 正话你同妈咪讲过啲咩啊？ 想倾偈啫嘛。 妈咪喊啊！ 唔舍得你咯。 啲甜品样样都咁好食嘅，哇！呢、這个火焰雪山真系至正。喂， 食啦你！ 你做咩又攞对眼笑住我啫？ 我唔得人睬你真 系。好味啊！啊，阿雪啊，祝你咧有个新嘅开始啊！ 好啊，好啊，多谢你。 咁啊，今晚咧我哋就当先行啦，你明噶啦，得翻嗰几日，我哋梗唔会咁蠢做你电灯胆噶嘛，好识捞噶嘛我哋哦。 去美国啫嘛，可以打电话又可以过去探佢。 你会咁易攞到大假嘅咩？ 咪系。 要见嘅，就算得三日都可以飞过去噶。 哈，你啊更加要啦！原来啊，嗰 Kelvin 啊辞咗工啊，嗰只咁嘅异形啊，佢话要去嗰个咩啊？视野土啊，扮晒缘分的天空啲剧情咁。 喂，刘小姐，你唔记得咗你讲过咩啊？你又叫我唔好讲，而家自己又乜都讲晒出嚟。 哎呀，系喎、啊，诶、哎，不过算啦，我都系唔想阿哲担心佢啫嘛。 关我乜嘢事啫？你估时阿度嚟香港咩？咁易撞得见？ 撞啊，梗系撞唔见啦。继续佢有心揾你咧，到时揾到嚟啊，你就知死啦。喂，唔系啦，我哋去买定啲防狼器啦，俾佢带过去。 喂，乐霞，唉，有时啲嘢你都系自己估嘅啫。唔该，你唔好用一只咁肯定嘅语气嚟讲啦。 阿哲的表情，他只是笑了一下，然后就喝他的咖啡。我知道我其实不需要解释什么，但我不想阿哲不开心。你现在想着什么？ 你想着什么？ 你讲先啦， 唔得，你讲先。 你听到 Kelvin 去 Seattle， 你有冇唔开心啊？ 有。如果我话冇，你咪好冇面。 我讲真噶。 点会冇啫？但系今日点？我做咗啲咩咧？如果有一日你要走嘅，我都留你唔住啊。 咁你啦， 我咩？ 或者第时系你要走咧？ 试过啦，系你叫我翻嚟嘅。喺医院嘅时候，如果唔系你，我唔知道我自己而家去咗边。你记唔记得你讲，中意一个人，只要佢健康，已经很好噶啦嘛？ 咁到你讲啦，头先你谂紧乜嘢啊？ 我谂紧要送礼物。 又有礼物？ 今日系情人节。 咩情人节啊？ 情人节咯，但系呢个节唔系嗰个节，系下送节嘅节，只系你先至有呢个节日。 咁我会有咩礼物啊？ 我哋而家过澳门， 而家 我话过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啊嘛。 如果俾你只系剩翻72小时同你最中意嘅人一齐，你会点样？而家我就系用一种最珍惜嘅心情去倒数每一个钟头。我已经觉得我自己拥有好多嘢。 情人你我仿似忘提略过相知，迷离时候偶遇，糊涂时候告别，浮荡在无目的，然后留下回忆丝丝点点，偏偏的地由当中的细节完成上你原小说，时而互爱，时而分开，在错中来未告知，就此没法子了结，也只有终。盼望那一夜。 随心中怎拼贴，完成尚未完小说。 先生去边啊？ 啊，竹湾啊，唔该。 你几时去过呢个地方噶？ 芳芳，嗰时我同学住喺澳门嘅，佢话竹湾好靓，咁我就走咗去做 part time， 储够钱之后就自己一个人走咗嚟玩。嗰次我喺竹湾度玩咗一日，喺嗰度游水，游到好攰好攰，嗰日真系好开心。跟住翻到香港。我妈妈就死了，所以一直都没再回来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成日都很想带你来 这里。为什么？ 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我有回中四的时候的感觉。竹湾是我那时候那么大的仔去得最远的地方。啲可乐声系咪好大啊？ 好好听啊！ 而家咩都睇唔到噶，天一光咧，你就会望到一个好大好大嘅海滩。 咁听朝咧，我哋系咪可以坐喺露台度食早餐噶？ 唔好行咁出啊！ 点解啊？吹下海风嘛。 我同学话，夜晚呢个海滩咧，有人见过有个白影喺度行嚟行去噶。咪一阵间你行出去嘅时候，就已经飞咗上嚟啦。 唔准讲啊！再讲我打你噶，你又系情人节嘅。 情人节过咗啦，而家系庆祝 Halloween。 你好认真啊！ 听住啲海浪声去迎接呢个朝头早，会令人觉得一切都好干净，就连一啲杂念都冇。阿哲佢已经起咗身。一个人站在露台，只是穿着条牛仔裤，没穿鞋，没穿衫，啲风吹着他的头发。这个情景令我很想永远永远地拥有这个男人，是很自私，但是很真实。 你为什么在怪笑呢？ 恭喜发财，新年快乐！ 恭喜恭喜，恭祝你身体健康啊，青春常驻。 大家咁话，不过身体健康你都要喎、 啊。梗系啦，你都要啊。 嗯。 你咁快起身，不如我哋食个碗大餐。 好啊，咁我要两只鹤芋蛋，要煎嘅。 冇问题，啲鸡毛咧煲汤，咁啲鸡脚咧就攞嚟腌，跟住就烧咗只鸡仔嚟半碟。 咁残忍噶？ 未算，我都未捉你嘅笑。喂， 又喂乜嘢啊？ 你做乜晒太阳要咁住块布嘅？ 唔遮住会有雀斑噶。 睇过。嗯。喂。喂。 嗯， 拎开佢啦！ 人哋遮住冇噶啦！ 你拎开块布一阵先啦！ 又做乜啊？ 情人节快乐！ 耶！又俾你讲先。 我哋乜节都过晒啦。 嚟紧呢一年，过亲呢啲节，我哋谂翻起就会好开心噶啦。好似电视台拍定啲贺台节目咁，到时候咧就攞出嚟播，你知唔知啊？ 但我哋跳咗圣诞节喎。 咁有啲嘢咧系要现场直播噶嘛？ 咁我系咪即系要靠住呢只表一路等到九四年嘅圣诞节啊？ 其实我哋试过唔见三个月噶啦。 都唔同嘅。 唔紧要啦，系我哋仍处要好耐啫嘛。嗱，你望下个海啊，佢已经喺度唔知几耐噶啦。我哋其实等几个月嘅时间，算啲咩啫？雪， 吓、 啊！如果听日我唔嚟送你机，你会点啊？ 点解啊？ 偏赞浪漫片段，从前错认了人，拿来当做爱人，连最早的天真，也许经过挫败创伤，不觉自然自身，世上并无梦旅人。也许差错继续发生，依旧莫停莫等，偏曾遗落那声音。是你吗？轻轻远远当日落入我梦，是我好吗？今方信这一趟，真的盼到了。真的找到你的声音，深信是你了缘，原来你是那人，原来你是永恒，是我心中诗篇。让我编我故事角色，写我每段插曲，塑造剧情万千篇。就算删过每页每篇，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。时如梦，轻轻悄悄落下来，乱我梦，是我好吗？偏偏想听一次，偏都听不了，听到一句已变低语。来自你心。